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启。 我是冷建国。 对，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算是咱们节目的传统异能嘛，但是只是很久没有被激活了。 你来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想要聊这个话题。 哦，就是一个是因为最近就是大选了嘛，我觉得就是美国大选之后就是政见这个事情又被大家广泛的讨论。第二个就是在这期间我就想到就是之奇之前跟我们讲过一部美国网大， 对， 叫做 Purple Heart 还是 Hearts Heart， 对， Purple Heart， 就是一个美国大兵和一个左派的自由派的女性恋爱的故事。 对，然后他就大概描述了一下这个剧情，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应该重新讨论一下要不要和政见不合的人谈恋爱这个话题了。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不限于谈恋爱吧，因为我们也做了征集嘛，就是等一下节目的后半部分可能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征集上来的一些很精彩的故事。对，然后在征集里我就写说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谈恋爱更扩大一点，变成你的一段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就不限于恋爱的关系，也可能是你跟父母或者说你跟朋友的关系，以及你们在政见方面或者观念的不合如何影响了这一段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另外一个想探讨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最近有一个韩国的综艺嘛，叫思想验证区域。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听众都叫我们聊这个节目已经挺久了。对，我记得有一次有人还在建国的微博下面就说，然后建国解释特别正经，他说首先我们三个不太看韩综， 是不太感兴趣游戏是不是，因为我最开始以为 是 一个游戏类的 对 综艺。 因为我一开始不想看，我是觉得我能够想象它大概形式，我觉得这个太像让我加班了，就是、对，我就感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这些问题也都是经常我们会讨论的，然后我就不想在我的休闲时间加班。 我不想看是因为我觉得它会让我难受。 就 是我们这样的人在里面肯定是少数派嘛。 对，而且就是最先出局的。 对，就是我觉得我看了会更难受。 因为要做这期节目嘛，我就想说还是去看一下，所以我看到大概一半的样子，大概六集。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那个河马，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然后他应该就是第一个出局的， 是一个男性， 他是一个女性，对，他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他，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在韩国首尔和柏林之间两地跑，然后他也是一个前 activist 女性主义的活动家，但是其实我还没有看到他出局，但是我感觉他在这个节目里确实是。就是他真的是抱着一种很 open 的心态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觉得其他好多人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游戏，他想活到最后，所以我感觉是一些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一些就是行为上的差别，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模拟联合国。 对，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时代性的就是模联这个东西。 对，就是你进去究竟是为了赢还是说你真的在扮演这个国家。 对， 就是因为你如果真的在扮演这个国家，有很多事情是这个国家没办法干的， 对， 但是在一个游戏里你其实是可以干的，你为了最后能够赢你是可以干的。 对，我们现在就先来讨论一下这个思想验证区域，因为其实之奇和建国没有看过嘛，所以可能这部分我会讲的多一点，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也不想针对这个节目讨论就是有一些太细节的东西，我就想讲一下我看这个节目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这个节目的核心就是政治，所以他第一集给政治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参与者需要运用权力来调整相互间的利害关系然后取得胜利，所以在这里生存的关键不是个人成就，而在于在微型社会中巧妙的运用策略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觉得他其实确实有点像模仿一个民主的这种国家，然后大家可以投票选出一个领导人，然后他前五天左右是每一天根据好感度选有领导人候选，然后再投票选出领导人，然后到了第六天就是终身任期制。 好吓人啊。 对，就到了第六天开始这个领袖就是终身的了， 后世纪的过程。 对，需要大家很谨慎的考量，首先你要不要参选，第二个是你怎么看待你手中的这个权利吧。然后他这个节目的设置就是说在你参加节目前你会进行一个这个思想测验，其实它就有点像一个类似 MBTI 这种给你做很多题然后得出你在哪个区间。这测验就分四个维度吧，就分为政治、社会、性别、阶级和开放性，你的分数高低会影响你在节目中的激进程度或者中立的立场，所以你越往两极靠你的分越高， 然后它的规则是说最好不要让别人猜出来你具体的分数的分布情况，你的分数是公布的，所以那个我刚刚说那个女性主义者河马她就是最高分，然后她其实就很危险，她很容易被猜出来，然后如果你被猜出来的话就相当于进行了思想验证，验证正确你就会被淘汰。在为期九天的比赛中，他们要通过各种活动争取2亿韩元的奖金，然后还要通过我刚刚说的这个投票选领袖，然后这个领袖就是掌握奖金的分配、税金的收取，就他们每天的钱要决定说要有20%要纳税，就这个作为这个公共财产，以及每个人要自动给领袖一笔钱，就这个汇入领袖自己的账户。对 ，Why？ 而且就是它是税之外的一笔钱，是吧？而且是给领袖本人的一笔钱， 对，是的。 哦、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 他可能揭露了税收的一部分真相， 爆眼。对，然后除此之外，节目还引入了不良分子、记者和移民等角色，就是他会人为制造一些混乱，就是让这个局面。 那这些人是不能去选领袖的，是吗？ 好像也可以选、 哦、 嗯，但是最后大家可能会相互猜忌或者怀疑，所以这个权力在掌握在自己手里、 哦就是、狼人杀， 对，其实是这个 身份， 对，是的、哦、然后就是你有了这个身份你可能有一些特权，但是同时你也暴露在一定的危险之中、 嗯、 这样子吧、 嗯、 然后它这四个维度就是政治嘛，首先政治它解释就是说对于政府决策的态度就以追求福利和再分配为中心的就是大政府，就是左派，它定义左派、 嗯、 然后追求自由市场的就是小政府是右派，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是女性主义，这个其实也是挺有争议的一个点了，因为它一边是女性主义，另外一边叫平权主义者，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哦、 女性主义的对立面怎么会是平权主义呢？就他给出的解释是这题测试的是你对女性主义这类想法的态度，就是当今你是否认同当今社会的男性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并且他们的权利在不断蔓延，如果你认同的话就是女性主义者，不认同就是平权主义者， 这确实很有问题。 然后我就还发了一条微博嘛，有人就说这个解释是说女权主义代表着现在韩国社会仍然是男权社会且需要改进、 哦、 然后平等主义意味着现在已经是对两性很友好的状态了，然后你很满足现状、 哦、 但我感觉这也是个偷换概念，因为女性主义它就是一种立场嘛，然后平等主义它其实也是一种立场，但是这里被看作一种人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够平等了，我就是平等主义。 感觉回复你的这个人的意思是他这两端是指的对于社会现状的一种描述而不是理念， 对， 对吧、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奇怪。然后也有人说其实是以节目组的一个改良，我觉得也能看出来韩国社会整体来说对于女性主义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吧、 嗯、 然后他们就说因为里面的很多男性他如果你把平等主义改成反女权，就是他们也 不敢， 对，他也不敢选这个选项、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稍微有一点奇怪的。 嗯， 嗯，然后还有人就说这个平等主义对应的是 all lives matter， 就是 是很有道理， 对，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嗯、对。然后第三个维度就是阶级，就是以经济层面的出身和态度进行测试，就是从小是经济收入比较低的环境长大的就是平民，然后经济比较富裕的环境长大的就是富有。 对，我也做了这个测试、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令我迷惑的、 嗯、 就是这一点它也是对你一个先天状况的一个描述、 嗯、 并不是你的立场。 对 对， 对，就是你可能自己本身出身不错，但是你的立场可能是更偏向左翼的，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呀、 嗯、是的， 对，或者是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 对， 他有可能他自己的处境并不是很好，但他愿意跟大资本合流，对吧，就是这都是有可能 的、嗯、是 的。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的测试题是一种描述性的，就是说比如说他问你的问题是你上大学有没有助学贷款， 嗯， 这些问题，那你如果按照你的实际情况答，就只能反映说你先天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阶层里面， 嗯， 嗯，不能完全反映你的立场。 是的，而且就是其实这四组，因为它每天会有对应这四个维度的一些匿名辩论嘛，就比如说有关性别的、 嗯、 然后有关阶级的，有关对移民的态度的什么，然后只有在阶级这一天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后采，然后这个后采是它采集了几个人，就他们可能从小家里比较贫困，是他们的有关贫穷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好像在只有在这个维度上，就像你刚刚说它是一种先天的处境，或者说它更有故事性，它更加天然，然后它在那个节目的叙事里就用了这些故事，然后就是说如果现在当大家都有钱了，大家对于金钱的态度会不会发生改变。对，我觉得这点还挺耐人寻味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开放性嘛，就以传统的道德规范以及对少数群体的态度进行测试，越是接纳少数群体就越接受新的规章制度，就是开放，然后坚持比较传统的对少数群体的态度比较保守的就是传统。其实这里他后来因为设置了一个移民的角色，所以他的开放度的测试只是说对于移民这样的测试，他并没有涉及到性少数群体啊什么这样的一些。 是， 对，所以我感觉总体上这个节目又先进又保守。就是他的设置上可能在我们看来已经是一种我们可以去公开的谈论政治，然后可以去模拟一个民主国家的形成，然后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有话语权的形式，但实际上在他一些议程的设置上好像又有一点点， 对，也可能是为了满足某一个游戏的标准，就是它会设计一些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不能并置的选项。 对对，然后我就看的时候因为我在想说这个节目其实它体现的一开始你的这个测试其实和你后来的行为之间是会慢慢发生间隙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坚守自己的立场，但实际上在你真正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这些前面所谓这个思想测试以及你落在哪一个部分，它有点像是一个标签，以及这个标签慢慢被撕下的这个过程吧。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政治光谱，或者说有的人叫做 political compass， 就是有点像政治指南针这样一个指标，它在政治学研究里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它的有效性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政治光谱的研究以及它这个模型其实有一个流变的过程，大部分其实是男性政治学家他们想要制造出一个这个模型来。所以说最基本的就是我刚讲的左右的这个轴，左派就是支持大政府嘛，然后右派是支持小政府这个轴。后来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二维的光谱，因为有一些政治学家觉得说这种单一的维度是无法全面的描述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加了另外一个维度，社会文化轴，就是威权和自由，就 authority 和 liberty 这样的一个，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横纵坐标这样的一个状况吧。这个双轴模型它经历了演变之后，就是也有很多后续的政治学家对它进行研究，就制造出了各种模型和表格，然后还有一些圆形的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形状的。然后我就看了一篇评论，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他就说这种政治光谱模型其实它存在诸多问题，就第一个是在纵轴，就是 liberty 和 authority 这个方向好像是暗示说越靠近 authority 你越需要使用更多的威权，但实际上任何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如果要作为纲领付诸实践其实都需要威权，因此威权不是理论的内在特征，而是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它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它这个简化的轴它暗示着一种理论比另一种理论更不威权，就像暗示一把锤子比另一把锤子敲得更重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本质上都是锤子。 明白。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就是格雷伯他是怎么看待政治或者说政权或者国家这个概念的。 对， 其实在格雷伯看来他就是说政权其实一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嘛，而且这个统治是建立在一种结构性的暴力之上的。那这种政治光谱他做的简化就是仿佛让大家觉得更接近 liberty 的政府，好像他用的动用的结构性暴力就更少。 对，而且我觉得在格雷伯那个书里他也有很多在讨论说市场和政府之间是不是绝对的二元的关系，就比如说当我们说一个大政府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说一个小政府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它更像一个企业或者更不像一个企业，就是放在今天也很有当下性，就是比如说马斯克领导的那个政府效率部门，它实际上就是这种二元论的一种体现嘛。 是的， 就是他认为一个能够领导好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企业的这样一个人，他能够帮助政府提高效率。格雷伯的他的那个研究就是说，其实最早的美国政府的一些运作的方式就是从企业里面学来的， 对， 就 是 企业的这种官僚化的这种制度其实是反过来影响了政府。 是的， 所以并不存在说政府和企业是两个极端的模型这种 或者是对立的形态， 对对立的形态，而是说他们是互相渗透的一种关系。 对，这个其实也是就是那个评论他提到的第二点，他就说这样的一个坐标，因为大家一般会觉得说就是我刚说的威权和自由它是社会文化方面，然后左右它其实是一个经济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考量。这种坐标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它暗示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其实存在明确而绝对的界限。嗯，我觉得就是之前讲的这个意思，他就是说这一派的追随者就重新发明了一种荒谬的自由主义的假设，就是认为一个人可以财政上右，然后社会上左，所以就有一种派别叫做自由右翼，就它其实是落在了这个坐标轴的右下方，就是在政府政策上它支持一个小政府，对，然后它在一些社会议题上，比如它支持同性恋啊，然后它的观念很开放，这个人认为自由右翼其实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是他的观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可以讨论的。他就是说其实是这些人是没有意识到少数阶级的统治他是为了增加他的投资资本而控制了社会的自由而导致了不公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硬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嘛，而且他认为就是说没有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所以说如果你要在经济上面支持绝对的公平和正义的话，其实你才可能导出你在政治上的态度，对，而你不能反过来推，就是说你在政治上是开放，然后你在经济上你又支持一个小的政府。这个其实就是刚之奇刚说的这种就是格雷伯的观点嘛，因为他也认为说自由主义其实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政策，以及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很多经济学家倡导的这种国家和市场的区分其实也并不存在，其实很多时候国家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格雷伯他也认为说国家其实创造了市场，然后市场也需要国家，所以它并不是两个完全分开的东西。所以我其实觉得这种可能政治光谱的研究也是基于就是经济学家这样的假设，它其实是一个这种假设的投射和结果，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假设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模型，然后现在大家很多时候在用这个模型在确定自己在这个轴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吧， 或者是确定自己的一个命名， 对， 这个自由右翼我已经对应到了这个征集里面的一些人。 对，我觉得等会儿就大家一定要记得自由右翼这个 category， 因为等一下在我们今天的投稿中其实还 有很多精彩的自由右翼， 对，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就觉得就一个是说这个节目它的设置其实就在后面的一些议程中就消解了这个政治光谱的这样的一种有效性吧，我觉得另外一个它体现的是思想立场的脆弱性，就是好像你越往后看，当然有一些人他一直是他的言行是统一的，另外一些人的话他体现的是没有共同的立场只有共同的利益，就当他的利益是说我想要在这个节目里面生存下去，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就达成一致了，那你就可以暂时搁置你在政见上的一些不合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可以先结盟，然后结盟了之后又可以再分开，所以它体现的是这种相互制衡以及说为了共同利益我可以结盟然后寻找敌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像模拟联合国的，就是在模拟联合国里实际上你可以跟任何的人结盟，但在现实中比如说我是沙特阿拉伯，我肯定就不能跟以色列或者什么的，不可能跟以色列这种什么的结盟。但是如果在模拟联合国里，我们为了赢，我就可以跟以色列结盟，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所以你在里面很容易虚无，就是你不知道你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尺作为你选择的依据，是应该遵守一种现实世界的规则呢，还是遵守这个游戏的规则？ 对， 所以就你难以判断它是不是架空的政治。 对对，而且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就是它跟魔联很像一点，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个人表现的游戏， 是 就是说你最终如何评价你在里面的这个结果是看你个人的表现，那在你个人表现的情况下，那你当然就是功利上来讲更有效的方式就是你怎么样好你就怎么样结盟， 是 而去忽略现实中你的那些种种的限制，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点类似于这样，就是可能在现实中我们也会说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现实中还是有很多限制的， 对 对，就是他不可能超越一些东西去结盟， 对 对， 这个节目里他也在讨论，就是我们刚讲一种是比如说抽象意义上的这种所谓的政治吧，就是给你一些判断题，然后你每天匿名讨论，比如说你觉不觉得什么在大众领域对于朝鲜战犯的刻画应该消失，就类似这种，还有一些前几天是性别的议题，然后就是有关 政府啊社会的议题，然后但是第二天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又有一套感觉，有一套现实的运行逻辑，然后它可能是和你这些抽象的对于议题的判断、 嗯、 我觉得像两条并行的线，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会交织、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就我昨天还在听就是种树的那个节目叫读树不成林嘛，然后他有一期就在讲说现代政治的判断力很多时候用在了对抽象问题的讨论上，然后他讲的主要就是说谁属于某个阵营，然后他是否做出了符合他这个阵营立场的判断、 嗯、 然后他就是说感觉现在美国社会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嗯、 就是很多时候要先判断你是什么阵营的，比如说你是左是右，然后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再判断说你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你有没有做出符合这个标签的一些行为，其实这反而让大家失去了对于具体问题和复杂情境的判断力。 对，就是先站队、嗯、是吧，先选择一个立场。 对、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也是政治光谱起到的作用，好像说光谱越复杂图示越多，就所谓的政治也变得越抽象，然后你就很需要在这个抽象的这个光谱里面找到一个你自己的位置、 嗯、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可能对于政治的判断力也体现在具体的一些判断力上面、 嗯、 就像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开始你的维度，比如说你在验证中是支持女权的，但在实际行动中你第一个就和男的拉帮结派了，然后 对， 就这也是会出现的嘛。然后也有可能你在验证中你选的是你觉得现在已经是平权，但在实际的行动中其实你更倾向于支持一个选择一个女的领袖，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嗯、 所以我觉得他也在探讨行动和立场之间的一种间隙、 嗯、 或者说就是具体的政治的判断力和抽象的政治的判断力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节目比较好的一点、嗯、不太满足的一点其实就是最开始建国提那个，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没有质疑这个规则、 嗯、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游戏肯定是需要遵守这个规则嘛、 嗯、 但是既然它是一个讨论政治的游戏，如果我在里面我就会觉得首先为什么我要交那么多钱给这个领袖可能我就被踢出去了，但我觉得他确实没有讨论这个领袖的合法性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在里面如果验证出来假设有这个光谱体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对我觉得就我就 对 我现在不能 fit in 这个 对 就是我其实不能 fit in 他整个这个流程。 对我觉得河马就是他已经即将超出这个范畴了、 哦、 所以他是最高分嘛。嗯，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加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进去，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探讨？ 那他怎么活到第六天？就是当这个无限期领袖诞生的时候， 就是、但是是因为他前几天其实并没有人被淘汰、 哦， 他好像就是当这个淘汰机制开启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被淘汰的。所以就是很多人就看说就觉得很沮丧嘛，就是说像河马这样的人他其实在这样一个生存游戏里他就会第一个出局，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遗憾，就是大家能不能先探讨一下这个领袖的合法性以及这个终身任期制有没有必要，有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跟一个国家的那个建立也是一样的嘛，因为他这个规则的它也是建立在一个结构性的所谓结构性的暴力之上， 它就是一个已经建制好的一个， 对，它只是在一个建制的内部去讨论它、 嗯、 但是没有跳出这个、 嗯、 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遗憾。 哎，那如果残酷二选一让你在玩这个和玩鱿鱼游戏里选，你选哪个？ 但我没看过鱿鱼游戏、 嗯、 就是大逃杀类、 嗯、 大逃杀、 哦 嗯 我都不想， 他可能都是第一天出局，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咱们要去，应该就是第一个出局的肯定是咱们。我觉得没有什么生存的可能性。 笑死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想象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嘛。就是这个节目，它其实呈现了很多的想象力的部分，但是我就像我说，我感觉它是一个进步中又有一些保守的这样一个游戏。 因为他们不是建国，就他们不是 founding father 或者 founding mothers，、 嗯、 他们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政体里面。 对， 就是他的假设是这样。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这个节目的一些情况。 我理解了你说为什么看节目像加班、 嗯、是不是？我就觉得好累啊，而且因为它是韩语，它很多议题就是那种挺复杂的，就是你得看得很慢，就不能玩手机、 哦、 不能边玩手机边，但是我是觉得确实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政治知识整体来说都比较匮乏的、 嗯、 你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有所帮助的。 嗯， 嗯， 对，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一下这个本期的主题，就是如何或者要不要或者如何跟政见不合的人谈恋爱这个问题。就可能我们会举很多例子是美国的、 嗯、 因为美国是比较好讨论这个，就是刚才师爷讲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选择美国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它的政治光谱最清晰吧，可以说是，然后对于两党人的画像非常的 有代表性、 嗯、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可能很多例子是从一些美国的电影啊或者美剧啊里面来的。就上次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我就说我觉得很典型的一个是《阿甘正传》 嗯、 然后建国说我一直把它当作一个跑步电影来看 真是开启了我的一个新视角。 对，就是我现在有一点记不清具体的它的剧情，大概就是说阿甘他代表的就是一个美国，就抽象的美国人吧，有点这种、 嗯、 就是他的一生的经历就代表了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节点、 嗯、 比如说越战啊，然后后面的这个经济腾飞的过程等等。然后他里面有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女孩叫做 Jenny， 对， 然后这个 Jenny 是纸牌屋里面的这个 总统夫人， 对，这个 Underwood 的老婆，这个演员演的。如果是阿甘，就他代表，他当时代表的是一个白男，共和党的白人男性的形象，他代表的可能是从比如说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所谓的一坦荡的正途的话，光明的正途的话那 Jenny 其实在这个剧的意识形态下，在这个电影的意识形态下， Jenny 代表的是美国走了歪路的那一面就是他的所有的经历都是、oh.比如说他在六七十年代变成了一个嬉皮士， 对， 然后他也吸毒，也从事一些有点像性工作这种，然后他后面死于艾滋病、 嗯、 对，就他其实是这个国家偏离，所谓的偏离了主流轨道的这么一个代表吧、 嗯、 对。然后就是阿甘呢，他从小就是跟这个 Jenny 一起长大，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Jenny、 嗯、 就想跟这个 Jenny 结婚，就有点像说两小无猜的那种关系吧、 嗯、 然后后面他们都经历了很多，他去参战了，然后 Jenny 也离开了家、 嗯、 他们后来再次见面就是在一个反战的游行上面、 嗯、 然后这个时候 Jenny 已经变成了一个嬉皮士、 嗯、 然后后来 Jenny 又短暂的回到了他们的故乡，然后他们在一起发生了性关系，然后这个时候 Jenny 怀了阿甘的小孩， 对， 然后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就消失了，就因为他消失了，这个阿甘再一次失恋、 嗯、 他才开始跑马拉松 并且带领全美国人开始跑马拉松， 对，开始跑马拉松然后好像在这个故事结尾他再次遇到了 Jenny， 然后这个时候 Jenny 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并且有了他们的小孩、 嗯、有了他们的小孩、 嗯、 对，然后最后就是 Jenny 去世了、 嗯、 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嗯、 就是这个当然我觉得阿甘正传本身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共和党电影了、 嗯、 对吧，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就是这种意识形态。那在这个意识形态下，这个女孩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男性视角的电影，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视野在开头说的那个 Purple Heart 其实挺不一样、 嗯、 它是一个非常男性视角的电影，它所有的这个叙事都是从阿甘这个人的角度去出发看一切的、 嗯、 对。那首先它是一个就是白人男性的共和党，但是它有一个所谓的先天的缺陷嘛，就它是一个智力不高的小孩、 嗯、而且应该是跛脚，就是在他童年的时候， 对对对、 嗯、 就是说他是有一个先天的不足的，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和了他身份带来的那种让人觉得不适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其实是社会优势群体、 嗯、 如果他没有这个先天的这种障碍的话、 嗯、 对吧，但是电影给他加上了这个先天障碍，就让他变成了一个自强不屈的典范吧，有点类似于这个感觉、 嗯、 对。然后他是，而且他是一个对感情非常非常忠贞的人、 嗯、 就他一生就只爱这样一个女孩、 嗯、 然后这个女孩实际上就代表了就刚刚我们说就是美国走了邪路的那一面、 嗯、 对。然后 Jenny 其实对于阿甘来说他是一个欲望的投射，就是说这种生活比如说相对所谓的放荡的、 嗯、 所谓的自由的这种生活，它是对于我们的男主也有一种诱惑， 对、 嗯、对。但是同时他又是抓不住的一种东西，然后可能会伤害你、 嗯、 可能会抛弃你，可能会让你也误入歧途的这样一种东西。就是 Jenny 这个女性角色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刻板化的，而且是那种典型的男性电影里面的那种，她不能叫蛇蝎美女吧，但是类似于这种，就是她是一个欲望的诱惑的化身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那刚开始是也讲这个 Purple Hearts， 就是我是怎么看的这个电影呢就是因为去年有一部非常热的这个电影，同性电影，叫做《星条红与黄世兰》、 嗯、 这个电影大概剧情就是美国的第一儿子英国的王储恋爱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其中演英国王储的这个人呢，他 之前在前一年还跟 Amazon 就是合作拍了一部网大，就是这个 Purple Heart、 嗯嗯、 大概这个剧情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她也是一个这个自由派的女孩嘛，她的职业也非常刻板印象，她是一个在酒吧打工的乐队主唱， 嗯， 就大家可以想象也是这种 二十一世纪 的嬉皮士，对，二十一世纪的嬉皮士这种形象。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在这个酒吧里接待了一群客人，这群客人就是第二天就要马上被派到伊拉克战场的美国大兵，就是海军陆战队员。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男主角叫做 Luke，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为什么会建立关系呢？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她其实是被确诊了一型糖尿病，但她的职业又没有办法给她医保， 嗯， 所以她就是很 struggle 的一个状态，就是打几份工为了能够就是供她自己这个药的这个开销， 嗯， 对。然后这个男的呢，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短暂的染上了毒瘾，虽然后面戒断了，但是他欠了一些钱，就是欠这个毒贩一笔钱， 嗯， 然后他们就你知道美国网大跟中国那种网文什么一模一样，就套路都是一样，就是一个先婚后爱的故事。然后为什么这个先婚会成立，就是因为他们彼此互有所求嘛， 嗯， 就是这个女孩就想嫁给这个男的，这样她就可以享受一个军属的一个医保， 嗯， 这个当然福利是很高的。然后这个男的他想要钱， 嗯， 然后这个女孩就可以给他一笔钱作为交换， 嗯， 所以他们就一拍即合，就是在这个 男生被派到伊拉克之前就结婚了， 嗯， 然后结婚了就他们当然就是政见非常不合的人嘛，对吧？然后他们在这个结婚的婚礼这个 after party 上就爆发了第一次很大的冲突， 嗯， 就是这个男的他的这些战友们就在开玩笑说我们要去 hunting down Arabs， 嗯， 就我们要去打这个阿拉伯人了。然后这个女孩当时觉得说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这种言论嘛，当时她就在这个饭桌上就跟她的这个小伙伴们吵起来了，反正这就闹得很难堪吧。然后等到回到晚上回到酒店的这个男的就跟她说，就有点说敞开心扉，就说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也很害怕，我明天就要上战场了，我也有恐惧等等。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第一次见到这个男的脆弱的一面，然后他们就在这一天就是发生了关系，然后第二天这个男的就到战场去了。然后呢就是他在思念这个男的的过程中就写了一首歌，大概叫什么 Come Back Home 之类的吧，就是写了一首这种大热金曲。然后从此他就火了，他就变成了一个不是在酒吧里面驻唱的，而是有一些商业演出的这么一个女歌手了。然后后来这个男的就从战场回来然后受伤了，然后他就在这个女的家里面养伤康复，就因为他们还要假装彼此都是就是一对儿嘛，对吧， 嗯， 然后在这个女的家里养伤康复，然后最后的就他们就暗生情愫吧相当于，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男的被他的毒贩举报了， 哦， 就是举报了就说他们其实是假结婚，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都面临要上军事法庭的这么一个境况。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的就勇敢承担了这个责任，就是说跟这个女的没关系，都是我就是强迫他的，然后他就为此就是入狱，然后出来之后他们就幸福的生活了在了一次，就这么一个故事。 太网大了吧。 对，然后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是很震惊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接受到的美国文化实际上说实话是美国精英文化， 嗯， 是这种好莱坞的大制作的电影， 嗯， 然后院线电影， 对， 或者说是大导演拍的艺术片，这种我们其实没有太接触过美国的，就是尤其是在流媒体时代之后的这些， 嗯， 就是小成本的然后直接在流媒体上上映的这种电影， 嗯， 其实我们没怎么看过，就这种美国网大， 嗯， 而且我们因为好莱坞的政治倾向，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电影实际上是自由派的， 嗯， 就是左翼的这种意识形态占主流的电影，很少看到一个这样的电影，就是我看的时候就有一种全球同此凉热的，就是不仅他们的创作手法这个剧情设置都非常的相似，而且他的意识形态也有点类似吧， 嗯， 就是但是我感觉他跟这个阿甘正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他绝对是一个女性视角的电影， 嗯， 就是说他所有的叙事是从这个女孩的角度出发的，而且因为这个女孩的人设是一个创作者，导致他的内心世界能够被更丰富的展现出来， 嗯， 就是因为这个男的他当然肯定也有转变，对吧，因为他们是 有点像光谱两端的人都往中间靠了一步这个感觉。但因为这男的是个当兵的，所以他没有太多的剧情可以展现 他 的这种转变， 去打仗了。 对，但是这个女生因为她是一个创作者，所以从她的创作中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她的意识形态受到了这个情感关系很大的一个影响。对，就有点像说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想法比较激进的女孩慢慢的理解了现实生活，理解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幸福的生活是因为有人在前线保家卫国呀，就是有点像 你翻译过来之后更可怕了一点， 对，最后导向了这样一种叙事。然后我就还挺震惊的。 对，但我觉得她在这个时候引入了女性创作者的视角也很耐人寻味。 对， 而且她是凭借那个歌什么 Come Back Home 拿到了紫心勋章，所以她叫 Purple Heart 是吗？ 不是，就 是 这个男的 紫心勋章是一个男的拿的， 这个男的他是一个美国军队里面的一个勋章。对， 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要跟阿甘正传放在一起的话，能看到这种保守主义叙事它的力量还是在于家庭嘛，就是其实阿甘也是在反复刻画，比如他妈妈如何帮他，然后他童年的时候珍妮是如何帮他，就是抵抗小朋友的欺辱的。就是一直到结尾，就是有一个人跟他说，就是什么生活是一盒巧克力啊，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块是什么口味。其实他一直笼罩在一种家庭的温情的概念里，这个其实也是保守主义近些年来在大选里会拿出来打的牌。 对，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紫心勋章其实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家庭的温暖，传统的这种家庭的荣光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他又更复杂一点，就是实际上他比阿甘正传的叙事说实话是更进步了一些。就比如说这个男主角他的家庭的设置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非常 toxic 的爸爸，就他爸爸也是一个前海军陆战队队员，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儿子永远比不上他，他是那种硬核老兵，然后非常非常幼的那种男的，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父亲。所以这个男孩呢，你可以理解为说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职业路径，是因为他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他想让他的想向他的父亲证明说我也是一个能为国家就是上战场杀敌的这么一个人。但同时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战争贩子，就是说享受这种杀戮的人，肯定不 是。 对，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他又把它更复杂化了一些吧。而且比如说他吸毒或者什么，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个家庭创伤在嘛，类似于这种感觉。 对，那天琪琪提到 Purple Heart 的这个网大，然后我们还说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影视作品好像都是女性是进步分子，然后男性是保守力量。然后就说到了那个傲骨之战，就是很经典的，就是 Diane 跟 Kurt 就是这一对也是非常明显。然后我是昨天洗澡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说真的有女性是反动力量，然后男性是进步的，男性可能相对进步吧，我能想到就是 The Reader 就是朗读者。就是那里面凯特温斯莱特饰演的角色，他其实是一个曾经参与过纳粹行动的一个人，所以他一直保持着非常隐秘的身份，然后直到后来被另外的人发现他其实参与过纳粹的一些行动。但他在 那里面就是也不是就是主动要去犯下纳粹的罪责，我觉得他不等于纳粹本人，他其实相当于在那样一个有压力的环境里去做了一些坏事的一个小人物， 他其实是政治上比较无知的一种状态。 对对对，他其实是也是被刻画成了一种底层劳动分子，被卷入了纳粹的行动。 对， 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反动力量的一个代表吧。 但这里面这个年轻的男孩显然扮演了一个启蒙者的角色。 对、 对， 尤其是他们的关系其实就是从朗读开始的。 对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倾向也是比较明显。 对，然后刚才那个建国聊到说这个 Diane 和 Kurt， 因为最近不是那个特朗普当选了，我觉得 Diane 的很多那种 meme 又被大家翻出来。就是我昨天就是回去看了一下《傲骨贤妻》里面的几集，就是有 Kurt 出现，就是他基本上在每一季里面只会在一集到两集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出现，就是我觉得对他们两个这个关系的刻画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实际上在第一季里面，就是这个 Kurt 他的职业是一个弹道专家，大家可以理解为是李昌钰这种角色。就是这个律所他们会接一些谋杀案嘛，他们为这个就是疑犯辩护，那这个过程中他们就需要有自己的弹道专家来还原在现场发生了什么，所以他有点像是一个专家证人的这种角色嘛。所以他其实是这个律所的一个 雇员吧，有点类似于短暂的一个雇员，就是雇他来就是还原这个案情的。所以第一次呢，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有点像面试的一个场合下见面的，就是在戴安的这个办公室里面。然后一开始就是这克尔就坐在他对面，然后戴安还在打电话，就是他们两个之间这种权力关系还蛮微妙的。然后他就看到说戴安的后面放着他跟希拉里的一张合影，对，然后后来反正他们就聊了一下。然后第二次见面呢，就是在 Kurt 这个工作室，这工作室就是一个类似于乡村的木质小屋，这个就跟戴安他的那个办公室在比如说芝加哥市中心的一个非常豪华的写字楼里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场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在这 Kurt 背后放着一张他们这个 Sarah Palin 的合影，就是这个莎拉佩林，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记不记得他，就是他曾经在那个时代是美国的一个很风云的政治人物，他是麦凯恩竞选的副手，对吧，就是他是麦凯恩和奥巴马当时竞选的时候麦凯恩的副手，是一个女性的共和党人，对，所以他就放着一张他跟这个莎拉佩林的这个合影，然后大家就问他，就说这个合影是不是 P 的。因为你知道就是戴安和希拉里就觉得他们的合影是很合理的嘛，就是但是这个男的他跟这个 Sarah Palin 就是感觉有点奇怪，他就问他说这个合影是不是 P 的，然后他就说不是，说这是在一个 pro-life 的集会上面拍摄，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反堕胎的集会上面拍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把他们之间的这种巨大的政治上面的这种矛盾就已经写出来了嘛，对吧。然后后面的这个戴安就跟着他，跟着这个科尔进入了他这个实验室，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枪，然后戴安就说 You could start a war here， 就是你在这儿都能发动一场战争了。然后你就感觉到这个里面我们是跟随着女主角戴安的视角进入了这个男的的世界，然后这个男的的世界对于一个自由派的女性来说其实是危险又陌生同时充满了吸引力的，而且这个枪就他那个阳具的象征非常非常的强，在这个里面就是他进入了一个布满了强阳具的这么一个环境里，然后这个男的又是一个帅哥， 对 吧， 对， 是个老帅哥， 就很有魅力的老年男性， 对，很有魅力，然后很 masculine， 然后很帅，这么 同时又很绅士的一个男性， 这么一个男的，对，然后就是他们的约会大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 Kurt 就送给戴安了一份礼物，就他打开之后就是一本这个莎拉佩林的自传，然后后来他们就一起吃饭嘛，就吃饭这一点特别搞笑，就是这个男的就吻了他，然后吻了他之后这个戴安就说我在干嘛我在干嘛，然后这个男的就说你在吃饭，然后戴安就说你喜欢莎拉佩林而我觉得他是魔鬼的化身，然后而且堕胎你怎么可能支持那种 back alley abortion， 就是那种小巷背后的那种非法堕胎，你怎么可能支持那个呢，然后这个男的就开始说一些就是反堕胎人士的套话，就是每年有1.2 million 120万的婴儿被杀掉，他就说 the murder of 1.2， 还没说到后面，然后戴安就说你打住吧，他就说你别说话你打住吧你，然后戴安这时候他就站起来就拿东西就要走了，然后这个男的就说你要走了吗，然后他就说我想留下但是我做不到，他说我往上数三代的民主党民主党祖先现在都在尖叫着抗议呢，然后他就走了，但是从后面的剧情我们就知道说他其实并没有走，他在绕了一圈之后又回来了，并且他们就是在这个酒店里面发生了关系，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他的叙事明显是女性视角，是这个女生她在做选择，对吧，是要离开还是要留下，那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她不再是一个欲望的对象，这个男的他变成了一个欲望的对象，对，就是他就是戴安他要面临的一个选择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帅哥但同时是一个跟他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的人，那他要怎么选，但是这个叙事因为他大概第一季是2009年的时候嘛，我觉得今天看来又有一点令人不适，就是说他有一点点口嫌体直的这种暗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你看上去是自由派对吧，你看上去是一个先锋的非常解放的女性，但是你最终不还是被这种传统的男性气质吸引了吗，那你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有一个隐含的话题，就是说你的伴侣选择是否透露你真实的价值取向，就是 就是就像刚才师爷讲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测试的时候，我们落在光谱的哪一侧，和我们生活里选择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跟什么样的人合作，跟什么样的人生活，这可能是不一样的。那究竟哪个是真的你呢？就是他其实有点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对吧？ 对。 然后他在后面的几季里面，就是其实也反复强调他跟这个男的之间的这个政治上面的冲突。比如说有一集他们就发现说这个男的他其实是一个 Tea Party 的成员，这个 Tea Party 其实就是2009年美国的一个政治运动，其实主要是为了反对奥巴马的这个医保的政策，就是他们支持小政府，主张要削减这个政府的开销，然后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右翼的一个运动，而且被认为是有种族歧视倾向的这么一个运动。然后这个男的就被发现说他在曾经在这个 Tea Party 的一个示威的现场发言。然后还有一点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剧情就是说戴安一度要被提名为这个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法官的一个人选，然后在提名的过程中他就接受了 vetting， 就接受了一些调查，就看看他之前有没有什么黑历史啊什么的。然后这个 Kalinda 就里面这个调查员就发现了他一些黑历史，首先就告诉他说你爸爸是有问题的，因为戴安的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受人尊重的自由派的一个法学的学者，然后他就跟他说说你爸爸曾经在麦凯锡主义期间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戴安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不知道的，然后他就一直是把他的爸爸视作偶像，认为他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正直的人，但是没有想到说其实那个他爸爸最好的朋友后来自杀了，就是因为被他爸爸出卖了。然后就在这一集他的另外一个黑料就是这个这个他这个老公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嘛，就是他是支持这个持枪的，支持持枪权的，但在这一集里他就决定跟这个男的结婚。我觉得这个剧情设置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仿佛在暗示说左翼的男的 也不行 也不行又怎么样呢，对吧？也可能就是伪君子这个人虽然 就王菲说反正男的都不行找个帅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他的感觉就是说liberals are hypocrites， 对， 就是说左翼的人看上去这么文明这么进步，实际上是他们都是装的。这个人虽然 他选一个言行一致 的，对，不咋地，但是他就是言行如一。我觉得这跟人们选上特朗普的理由就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有一种这种暗示在里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这简直可以上美国春晚。 对啊，他昨天说我就说那种就有点像那种就春晚小品上的南方人，他也是一系列刻板印象的集成。 我在这个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去看了《傲骨之战》的第二集，就是戴安集中发疯的那一集，他开始microdose 就是微量的吸食毒品，就是使用那个致幻剂，从而把新闻能看出什么特朗普养了一只猪在白宫啊，就是开始出现一些幻觉。然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而且正好是他们的律所也新换了一个公司的地址，要开一个 party， 开一个酒会，然后那个 bartender 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共度良宵。然后那个时候他跟 Kurt 其实是两地分居的状态，就是情感出现了一些危机。然后这个 bartender 呢就是一个坚定的川普的反对者，甚至会上街去扔汽油弹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刻画就进步和极保守的这个对比也还蛮有意思的。所以 Dan跟他发生了一夜情之后，然后这个老头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是说你要不要来。戴安说你听起来像在战场上一样，他说我们就是在街上进行反川普大游行，然后就是面对着警察，他说警察已经就 overreact， 说你要不要来参战，就这里非常的爽。就我觉得那个编剧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好像给了他一个非常进步，就甚至把你的愿望化成了现实的这样一个选项。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一个发疯期间，就是他其实很需要这样一个出口就真的有所行动。但另一方面其实他在内心又非常的想念 Kurt， 就是他在发生一夜情之后见到 Kurt 的时候就是已经快要哭了嘛，然后两个人也在商议要不要重新搬到一起住。就我觉得就是编剧其实在通过种种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他跟 Kurt 之间的这种复杂的感情吧。 对，就是在这个傲骨之战里面就是他们的矛盾其实也有所升级嘛，就是有一集应该就是讲说他这个 Kurt 他又跟一些共和党的人一起去打猎，然后回来就发现他肩膀受伤了，有点像被那种散弹击中了，然后大家就特别担心，就问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打的你。然后之后 Kurt 就不说话， 然后戴安就反应过来，他就说你签了保密协议对吧，就说他们让你签了保密协议，就以至于说你回来连你的妻子都不能告诉，他就特别特别生气。 哎，所以 Kurt 打猎那一集是他跟 Trump 一起打猎， 跟 Trump 的儿子好像是、 哦、 照进现实。那你们刚刚说这个傲骨贤妻和傲骨之战，咱们的那个信箱里正好也有一封，就有一个女生提到了傲骨贤妻，就他写很有意思，他这个就应该是建国起的标题，这是不是还是他自己的标题？ 我都是我起的。 对，他建国起的标题是清心寡欲一辈子，忽然进了盘丝洞。就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女生吧。他就说他现在是一个大龄留子，就是 留学生。 对，留学生。就是我不读他全部了，我就读他后面一些。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从小其实毫无政治敏感性，然后甚至很回避谈政治。就几年前问他对某某问题的政见是什么，他估计会说。正是什么我见都没见过，就他写得很搞笑。对，他还埋了一些梗，然后他说最近几年开始关心社会议题，然后参透出原来我们关心的问题背后都被一个巨大的神秘力量左右，三十来岁的年纪才想问这个问题，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十分可笑。嗯，但我竟然也从没暴露过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因此在我的交友范围中从来没有人说我们今天来聊聊政治吧。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一个就傻，所谓傻白甜，在误打误撞在大选年进入了美国高校的国际关系学院。他说是因为他想学的专业是归属于这个学院，每天和同学聊大选、巴以冲突、移民、平权这些问题，不得不说让我实实在在的爽到了。在世界上最多管闲事打引号多管闲事的国家和大学生这样一个最打引号的愤世嫉俗的群体，我好像是那个清心寡欲了一辈子的和尚忽然进入了盘丝洞。只要能卸下心防，人生就能打开新篇章。他说当然我也时常能感受到他们语言中的傲慢和伪善，可是只要我想我就能反驳回去，他们也许不接受我的反驳，但我也可以不接受他们的狭隘。我们可以在一个议题上针锋相对，也可以在下一个议题上达成一致。其实我深知大家心里谁也不理解谁，但这种能张嘴说话的感觉已经足够刺激我的多巴胺分泌了。然后他接下来就在说傲骨贤妻，他说作为反复观看傲骨系列的忠实观众，以前我不理解 Diane 的爱情，我承认 Kurt 是一个很有男性魅力的角色，但我不懂他这么一个有原则的人怎么能接受一个保守的忠实的共和党老白男。对于 Diane 一个这么立体复杂又有深度的角色，不能简单的用恋爱脑来解释，现在我有点懂了，连和同学之间辩论都能让我产生一系列的积极的情绪，例如好奇、求知、自信、受到重视。看来政治总是伴随着权力，持有政见就是一种自我赋权，严政更是一种权力的实现。求同存异的前提是势均力敌，答案政见不合的婚姻之所以成立，就是他们对自己立场的坚持让他们在婚姻中始终保持平等，这对女性主义来说难道不是致命的吸引力吗？说到这里我都想去谈一段政见不合的恋爱。我觉得他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感觉在他的描述中严正就是或者说和你观点不同的人谈恋爱变成了你快感机制的一部分。就包括之前说他这种就是现在这种大众文化产品塑造的方式好像都是女性面临一个这样的抉择，就像你刚刚说女性面临一个残酷的二选一，你要么选择他的男性气质然后放弃他政见的部分，然后要么就选择他是一个政见和你差不多但是他没有什么男性魅力的人，好像在男性这两件事情就是很天然的分开了。我昨天也听那个 This American Life 嘛，然后它里面其实讲了三个故事，都是关于大选，最近就围绕大选，然后很多有点像咱们这个题，就是如何和政见不合的人谈恋爱。然后它其中有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个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看上去是一个进步派的保守派男性，他每次约会的时候对方问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往往都是和他的政见有关的，而且都是一些进步派的女性。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大家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你是什么派，他说我是一个 independent thinker， 就是然后那个主持人就会跟他说这相当于你说你自己是右派。对，然后他也是在一个非盈利的这个机构，其实是一个保守党的这样的机构写文章，然后他的姓氏是一个意大利的姓氏，所以就导致其实如果去网上 Google 他你是马上可以定位这个人的，所以他那个故事讲的就是第一个 场景，就是他有一次约会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女生，然后他们进行都非常顺利，然后到第二次约会前，这个女生就给他发信息说，不好意思，我不能跟你约会了。然后他就 因为我 Google 了你， 对，他就给他发了一张截图，然后这个男的就说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上面就是他供职的这个机构，然后他给他写的文章，并且他曾经他两次都投了 Trump， 并且这应该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就是你在这个文章里可以看到的。对，后来这个记者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约会一些共和党的女孩子呢？比如说 在纽约很难找。 对，然后他就说在纽约这样的很蓝的这个 pool 里面很难找到一个保守派的女生。然后他说他之前也试过在那个约会软件上付费之后开启，就是可以筛选就是你的党派，然后他说这个选择就非常的少。嗯，然后他后来就说他觉得政见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最不重要的，然后他说相当于问你喜欢的是什么颜色。记者就跟他在这方面产生了争执，记者应该是一个女生，然后记者就说怎么会，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就是政见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男生就说我觉得不重要啊，相比于政见，比如说我会看我会不会帮别人开门，就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不会帮助他什么的。然后这个女记者就说那可能是因为对你来说不重要，然后对于和你约会这些女生，他们能有没有堕胎权会比你会不会帮一个人开门要重要的多。 是是， 对， 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回答刚才视野讲的那个问题，就为什么总是女性在做选择，是因为这个事儿对女性就是更重要。 对， 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她更需要安全感，或者更需要这种制度性的保障，更需要她身边的人是认同她的价值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审视的目光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女性更被要求言行 合言行一致 合一。对，就是说当一个女性跟一个与他政见不合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成为了别人会诘问他的一个问题。 对， 而当一个男性跟一个政见不合的人在一起， 似乎不会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这个男性。 对，似乎好像我们默认他可以包容一个政见不合的人，就好像有这样一种 对 暗示在里面。 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也是很多影视作品他选择一个刻画一个可能进步的女性，然后或者说他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他究竟是残酷二选一他要选谁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确实背后有一个大众的文化的假设。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今天我们很多来信的其实都是女生。 但我想先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政见在 Trump 的时代变得更重要了？ 我觉得一定 是，就 是 如果是比如奥巴马和罗姆尼竞选的那个时代，我们需不需要在 dating app 上标明自己的党派，就或者说他会成为你就是双方互相 judge 或者是评判你的伴侣是不是代表了你政见某部分的这个依据。 对，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奥古贤妻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嘛，因为他是在奥巴马任期内就是出现的这样一个电视剧，你能感觉到里面那种温情脉脉的东西依然存在，就是说他里面刻画的共和党人不是大恶人，就他们可能有一些缺陷，可能跟我们的价值不符，但他们都是 decent 的好人，最终我们会发现这一点。然后他相信的那种主题其实是通过一个机制，通过一个制度，当然在这个剧里主要是法律，因为它是一个律政剧，我们都可以最终找到我们满意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妥协，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只要这个程序是正义的，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好的。他其实秉持这样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在看整个这件事情的，所以就比如说他跟一个共和党人结婚，包括融入他的朋友圈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还能在里面获得客户，获得各种各样的东西， 直到 Trump 出现。 对，我觉得直到这种分裂已经到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程度了。 我觉得看到今天的很多来信其实也是，就是其实是在一个极度分裂和极化的社会里，我们面对政见不合，好像这个恋爱确实谈不下去了， 是 有这样一种挣扎的感觉。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 This American Life 的那个例子，他就在这个故事这个男性结尾的最后，就是这个结尾也很有意思，就这个记者就是说过了几个月他再和这个男生联系，就发现这个男生现在有一个稳定的 date， 应该可以称之为女朋友了，然后他女朋友就想投哈里斯，就这应该是大选前，然后他因为是共和党嘛，然后他就还想投 Trump， 他的女朋友就说 Trump 是个 rapist， 就是他是一个 强奸犯， 对，强奸犯，你要投票的时候你不能只看他的政策，你还要看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男生就说他和他女朋友的这个对话以及身边很多人和他的对话实际上让他产生了动摇，所以这个男生他叫 Frank， 他说他现在就在考虑说要投给第三方的党派吧。然后他接下来很有意思，他说 which may have a more meaning in his relationship than it does for our country、oh. 就是说他这个投票这个行为本身对于这个国家的意义来说其实是小于对于他们俩关系的意义，他这个表态和立场，对，就你投给一个第三方党派其实可能对这个国家来说无妨，但是对于他们关系的稳固来说很重要。 我想到这次竞选期间有一句话就是成为了大选的一个主旋律，就双方都在用这句话指责对方，就是 you are weird，就是你们都好奇怪，就是最早是应该是 Tim Walz， 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然后他后来成为了哈里斯的竞选拍档，他在批评特朗普团队的时候就说对面都是些怪人，他们想拿走书籍，想进入你们考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们都是一些奇怪的想法。然后很快就是共和党也把他们是怪人这句话拿回来指责民主党，就是说他们的想法也是 weird， 感觉两党在这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就是都觉得对方非常奇怪，而且感觉这个奇怪一旦被定义下来其实就是很多讨论的空间好像都 没有了。 而且我拒绝理解大家就是政策的区别、或者说你的立场的区别，因为已经被 weird 的这个事情所控制，就是你只要说你是奇怪的、我就可以不理你，或者说我就站到了你的对立面。对，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面对很多人，包括这次征集里你看到了很多比如因为川普的迷因而投给他票的人，就你也会觉得哦 you're weird， 但是好像这个东西包含性很强又毫无力度吧。 是的，但是我觉得你们觉得呢，就是你们觉得说是我们可以跟所有立场不同的人沟通，还是说有一些红线，比如说他是支持特朗普的人，他是支持普京的人、那这个人就被一票否决了。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重和他沟通的体验、就是他可以支持这些人，就是可能我内心已经就是亮就警铃大作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到这儿这一步就没有之后了，就是你可能听到说你支持特朗普支持好，那咱们这个对话就到这里了，咱们就不要再进行探讨。假设说我们有足够多的勇气，对吧，就是问一下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他， 有可能就拼了命也要去验证这段关系， 可能就你得到一个更让你莫名其妙 那起码我努力了。This American Life 他的讨论的第一对人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第一个故事就整一集这个标题叫 A Small Thing That Gives Me A Tiny Shred of Hope， 讲的第一对是一个年过七旬的夫妻，就 Dick 和 Emily， 然后他们是住在加州城郡，他们是24年前在教堂唱诗班的时候认识，然后他们都是二婚、然后呢他们就是生活在红蓝两极，就多年前他们遇见的时候这个 Dick 就是这个男性是一个共和党人，然后 Emily 就是一个自由派，然后他们的分歧始于过去几年，就是其实在 Trump 就当选之前他们还是可以沟通的吧、然后在就是过去几年他们就因为他们两个早上起来都有固定的习惯，就是要浏览新闻，然后浏览他们可能 mail list 这些、然后他们之前就会进行讨论什么的，然后这几年他们的分歧就在于说他当这个 Dick 想和 Emily 分享他看到的新闻的时候，因为他看的都是一些有右倾倾向的媒体、然后 Emily 看就是 Atlantic， 然后 New York Times， 什么华盛顿邮报，然后 CNN， 这些就是他们两个在选择媒体媒介上面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派别的分歧。然后这个 Dick 还相信说2020年的选举结果被窃取了， Emily 就完全不相信这个，所以他们讨论每次这个 Dick 想跟 Emily 分享的时候他甚至都不会想去看他说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就是 newsletter 吧，叫做 Tango， 这也是昨天在微博上很多人转发的。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白人男性，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在这个 newsletter 里面会选取几篇右倾的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然后再选几篇左倾的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整理成资讯，最后写他自己的 take， 就是他自己的看法是什么。然后这两个人就因为这个 newsletter 又可以重新开始对话了， 就是一个兼听则明的故事。 这几个记者就在里面就讨论说，因为最后其实他们说并不觉得他们是两端往中间靠拢了，而是觉得这个 Dick 向 Emily 靠拢了，就还是保守向进步靠拢了、因为这个 Dick 被说服了，就是这个选举结果并没有被窃取，就是他们在一些基本事实上又达成了一致。 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它就是没有一个中间选项的， 对， 比如说这个事儿就要么就是窃取的要么就是没窃取就是怎么找到 到一个令双方都能是同意的这么一个答案，就是很难找到呀。 对，但我觉得 所以在这个事上他就必须得分个输赢嘛。 对、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里面就是他没有在探讨到底什么是 truth 嘛，就是这些记者和这个 Emily 肯定认为说结果没被窃取是 truth、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 Dick 他其实是他是摇摆状态，如果他坚定的认为说结果就是被窃取了、 嗯、 这就是一个事实，那其实他们就没法讨论， 所以他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力量。 对，所以他、 嗯、 我觉得他这个 Tangle 他的意思就这些记者也在反思，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一上来就给了一个结论，或者说用一种很就是带着立场的态度或者用词，其实是丧失了那些中间派。 嗯， 但是它的前提还是说它是可以争取的嘛。 我觉得它这个就这个 newsletter 它并不是说给了他们一个都能够认可的答案、 嗯、 而是让他们在信源上获得了一些共通。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很难谈论问题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嘛。 嗯、 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看法的这个信源的来源就是截然不同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了、 嗯、 我觉得这个 newsletter 只是说比如说过去他俩早上起来就是看都看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那他们还能讨论、 嗯、 那等到社交媒体时代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看就是完全不同的信息，他们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这个东西又让他们可以一起看同一个内容了、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能讨论， 是 而未必是一定能达成共识。 对、 嗯、 感觉是从各自的回音室来到了一片操场上，所以两个人可以看见彼此。 对， 对， 但我觉得这前提还是他们都看 newsletter 嘛，他们也都看 email 或者报纸这种形式嘛。那如果你一个人看这个，另一个人他可能他获取的方式就是现在美国很流行的抖音的海外版呢 snapchat 这些，就是那可能你又得再重新校准你们的共识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在两个人之间相当于制定了一个规则。 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to American， 就是 this is American life、 嗯、 如果你把这个背景替换成 this is Chinese life， 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你说风控有理的时候，就是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政治上的分歧、 嗯、 我觉得这个在当时也构成了政见不合的原因。就我也有朋友当时陷入极端的孤独，就是因为没有人跟他想的一样、 嗯、 而他就是作为孤独的挣扎者，他其实后来也把朋友圈微博什么的完全都关掉了，因为他觉得他在一个对他非常不友好的回音室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这样替换过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看川普还是隔着一层，但是你如果看回到2022年的境况里去看，如果你觉得这个疫情政策是不对的而另一群认为是对的，就是这样政见不合还能不能谈恋爱呢？ 你为什么不回答问题？刚才那个问题你就没有回答。你不要回避问题。 我觉得吧还是可以跟这个人相处，就是在这点上我就是还是同意视野，就是你要去看他是一个怎么样具体的人、 嗯、 就是他的 就是沟通体验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的、 嗯、对， 对。然后我在就是这次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看阿伦特的一些书，就包括他今年刚出版那个叫我想理解、 嗯、 就是他的一个访谈和书信集，然后在那本书里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采访者问他说你现在比如出了艾希曼这些书之后你的影响力大增，你是怎么样看待你的影响力的，然后阿伦特就说只有男人关心影响力，然后我想做的就是理解，然后就是这一句话其实被摘出来做了书名嘛。那阿伦特的理解就是我仔细翻这本书看了一下，他其实就是说要在一种很困难的环境里去理解你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并且与之相处。他的原话是理解就是以不偏不倚和专注的方式面对并且抵制现实，无论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理解意味着审视并且有意识地承担我们这个世纪强加给我们的负担，以一种既不否认其存在也不在其重压下沉沦的方式来这样做。理解始终关涉到在世界之中的整个基本状况，理解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行为，一种没有终极目标的不断追寻，一种人类生存的具体方式。 感觉就是阐释性劳动。 对，就是我当时就想说这个。我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做一种所谓向下兼容的阐释性劳动、 嗯、对，但这对，那我觉得就是又回到了咱五年前说的那个，就是它 存在一个上下， 存在一个上下嘛。嗯 嗯。 而且感觉有一些听众在来信里，其实也在强调，就是两个人相处中政见之外的部分。 对 对、 嗯， 有一封信是来自一个基本是在可能全男生的实验室工作的女孩， 然后他其实就讲到说在实验室里也有很多男生会开这种艳女的玩笑啊，然后聊到美国大选也在清一色的怪民主党输在支持女权支持 LGBT 啊，就是他也有很多时候要控制自己发言的欲望，假装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然后他同时也说，我不想把他们描绘成坏人，我也不认为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怀揣着多大的恶意，因为艳女的笑话和坚守正统的观点只是他们内部增加信任感和兄弟情谊的方式。然后他在后面也提到说，我写了上面种种并不是说明我有多恨他们，我想说的是恨并不容易，因为除了这些冒犯以外，我想他们也没有什么毛病，有的时候也会主动提出帮我拿东西，然后小到奶茶大到行李箱，或许他们只是不自觉地扮演父权制脚本中一个绅士应有的形象，但这也是一种善意，而我却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善意，我依然在他们释放这类善意的时候为自己生的气感到些许迷茫和愧疚，我不会觉得被冒犯时生气是不应该的，我也不会因为看透这些人的本质就以为他们释放的善意是假情假意，只是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还能理所当然的爱或者恨吗？难道爱和恨可以仅仅指向某一种理念而不指向具体的人吗？在性别议题之外，剩下99%都是一些相当普通的社交，通过这样的社交我们维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但是或许就是这些寡淡到日后无从回忆的社交反而增加了爱和恨的难度。 嗯，就是我觉得这封信就让我感觉到就是一种向下兼容的阐释性就是阐释性的 劳 动，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上下不是说一定有一个所谓的进步的光谱，就是说所谓的更偏向某一个光谱的人就更高尚，另一部分人就更低下，而是说从理解能力上，就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就是他去理解别人的生活处境的能力显然比他实验室的其他人要更好一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觉得说可能很多人都在一直做这种向下兼容的阐释性劳动 啊。还有另一封信其实也在探讨政治性在生活里到底占多大的分量，他说他是一个出生于90年代初的县城男性高中语文老师，然后他也提到说他有一位异性朋友，他们在感情升温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个东西挥之不去，就是政治，他们不会在生活的其他地方争吵，而会为天边发生的政治事件争吵得面红耳赤。我坚持我的观点，他的想法是我如果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又怎能在更多层面达成一致。然后他这位男生提到说深深感触，政见不合的亲密关系能否健康持续下去的前提是问问自己政治性在自己生活里的分量。我22年从政治性抑郁中熬出来，我解脱出来的方法不是视而不见那些令我呕吐的新闻，而是认认真真记住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尽管我是普通人，所领受的知识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塑造了我，我敬佩比我更勇敢的他者，我坚信有些事情无法轻飘飘地在生命里放过，政治生活首先是自己的生活，如果不可避免要勾芡到关系里，我仍决定要保全完整的自己。 嗯，我觉得这个涉及到大家对于政治边界的理解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政治，是说我们一定要谈国家大事这个才叫政治，还是说我们从点外卖到 谁做家务， 对谁做家务这些等等一切都是政治。 对， 如果我们认同后面这种观点的话，那你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无法跟政治分隔开来的。 对， 我想到我上周跟乔麦一起做活动嘛，然后他就讲到说，他说他觉得很多人在恋爱或者结婚的时候觉得说政治观念不同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可能他跟他的另一半的矛盾会在他们有小孩之后集中爆发出来，然后他就说因为他觉得养育孩子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实践。对，然后他说他身边有很多妈妈面临的状况就是说，当他要把自己价值观施加到育儿的过程中之前，她先要过她老公这一关，所以她就说他们会变得加倍的疲惫，就是她不仅要面对孩子的问题，还要面对一个与她观念不同的老公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的，我觉得他提到的这个政治生活首先是自己的生活，如果不可避免要勾芡到关系里仍决定保全完整的自己，我觉得它是一种理想， 就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比如家务劳动的节目里也提到，就是如果你觉得家务分配应该更公平，但是这个地就是三天没拖了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就如果这种微观的生活也是政治的话，就其实每时每刻你都要做出关于政治的决策。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说我们要不要跟一个政见不合的人进入亲密关系，和我们说要不要跟一个政见不合的人沟通实际上是两回事。因为亲密关系它的密度实在比你跟一个比如说普通朋友或者是工作当中认识的人这种关系的密度高太多了。这个密度就导致说有很多东西你无法回避，或者会令你非常疲惫。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特别容易 get personal。 就是比如说我们跟一个就是比如工作场合认识的人，你们即便有过辩论甚至争吵，但是你们不会 get personal， 因为你们之间没有这种 personal 的关系。你没有那个立场和位置去 get personal。 但是两个人之间就是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之间特别容易因为这些事儿 get personal。 我就想起我有一次跟我男朋友吵架，但是这个事儿现在看来真的是就那个时候人是过得太幸福了。 你是想说在日本那次吗？ 对，就是我俩在日本有一次，好像2018年还是2017年，就我们在东京的一个酒店里面，然后就是半夜就吵到凌晨三四点钟，就差点第二天我就要改签机票，就觉得说跟这人实在就是没法在一起了，你知道吧。然后吵的话题是什么，现在想起来太莫名其妙了。就是说我们吵的问题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自由市场的环境更能激励人创新，还是一个福利国家人有更多闲暇 思想验证区域 更多闲暇的环境能够更激励人创新。你看这个问题现在想就值得吵吗？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人真的很幸福，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这个吵架为什么到最后会吵到就是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容易 get personal。 就是牵涉到个人的生活层面。 对，就比如说如果你生活里有一个慕强的人，他本身又在社会评价体系当中是一个失败者，那你就特别容易用这件事儿去戳他，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理念与你的位置是有关的，这件事情特别容易让人 get personal。 后来谁赢了呢？ 就没赢吧，就是我觉得我的杀伤力肯定比对方要强，但是不代表对方认同我。就是说对，我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在生活里是很难避免的，是因为尤其你跟你亲密的人特别容易把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私人，变成一种人身攻击了最后就那这个对于感情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对， 你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吵架，我们的那个投稿里还有一个姐妹就是争吵的主题是字节跳动是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我这个话题有点类似， 有点像， 就是 有点像，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今天也是看到这边我就想起这件事来了。就是我觉得在好时代你知道吗，好时候就是就像刚才师姐讲，就是经济上的左右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已经就是构成分歧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今天你就觉得说这算什么呢？就是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说这种叫做自由右翼这个 category。 现在我们有一个投稿，就是这是我本次我最喜欢的一个投稿，我看到之后就跟他俩说，我说这个完全可以就是萨利鲁尼可以写一个小说，就非常精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篇。然后这篇标题叫我的英国未婚夫要去竞选市长， 这标题也是我起的， 对，我起的，他提炼的。然后他就写说，你们好，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刚跟我政见不合的未婚夫争论完，起因是他晚饭时说他想竞选市长。我在前几年补剩余价值那期节目的时候没想过自己正在交往的这个男人会和自己政见不同，我没想过一个尊重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没有种族偏见会给街上的流浪汉零钱说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的温和善良的男人竟然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就是 libertarian， 他支持死刑、金本位、拥枪权、小政府、低税收和开放边境，反对关税、最低工资和福利国家。他是英国一个 libertarian party 的骨干成员，每周为他的党派网站和社交媒体撰写文章，参与党派的各种会议和活动，支持党派中其他骨干成员竞选公职，去不同选区帮政党拜票。他积极给自己支持的政治组织和机构捐款，给本地的议员写信，也和给其他党员打电话联络感情，还会时不时上街参与各种政治集会和游行。不难想见，他这种高强度的政治生活也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我俩茶余饭后大量时间都献给了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分享和讨论，而针对特定 议题的讨论也时常变成激辩甚至争吵，我们谈话中碰撞出的火花往往会成为他当周社论的一部分出现在网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很像那个 Sex and City， 而且有点像说那这个这部分的所属权到底 著作权在谁、 啊、对，著作权到底在谁， 下一句更逗， 他说就、哦、就连我们养的狗 Milton and Rose 也是为了纪念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夫妇这两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然后他接着说虽然我家狗 Milton 和 Rose 是亲兄妹这真的很好笑然后他接着说他说他大学学的是政治和经济学，尽管现在的工作和政治完全无关，但对他而言参与政治生活和呼吸一样自然，对于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我来说，连阅读他高中的政治课本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我们俩的政治观点有不同，但是他可以把他的政见最大化的转化为政治行动，而我连用中文写下政治集会几个字都要迟疑片刻，在这一点上我们极为不平等，在家我们可以唇枪舌剑的伴侣，但离开了家庭环境来到公共场域，无论是互联网还是街头，我都是近乎失声的、 嗯、 我在两个国家都没有投票权，无法左右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任免，其实我即便我的政治观点相较他而言更符合英国社会的主流，即便我对两国的政治都有自己的诉求，即便我在实际工作中更常接触到英国各级的政府公职人员，这种失权时常让我觉得在家和自己爱人的争辩没有实际意义，可这种无力感也让我更有动力不断说服他，我心知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我的失权不是我俩政见不合造成的，正好相反，我们对于让我失权的始作俑者的看法是一致的，除了通过他我无法有效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而这件事似乎也没有一个快速的解法、 嗯、 和政见不同的人共同生活在我这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但却似乎完全不会困扰到我爱人，不仅是他党派里很多人都提到自己的妻子并不认同自己的政治观点，括号骨干党派骨干成员无一例外全是顺直白男，我爱人也并不认同党派里很多人的观点，但似乎也完全不妨碍他和这些人一起进行政治表达，党派中很多人都曾经是 UKIP 和 Reform 的党员，他们在移民等等问题上看法相当保守，有几个观其言行甚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最爱标榜自己 libertarian within our border， 不但于公开发表 brown varieties 低智商智商低犯罪率高的言论，我爱人可以白天和这些人一起上街拜票，晚上却又能在酒吧灌下两扎拉格后面对面的骂这几个人是种族主义者，转过天来双方又都仿佛集体失忆一般继续大聊市场经济自由贸易， 这个太精彩了，我觉得这就是男人， 对， 这就是男人， 真的太精彩了。然后回到最初的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和某些政见不同的人谈恋爱，而我爱人恰好落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我的政见在和我爱人争辩的过程中愈发成熟，这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趣味，在我无法有效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下，和他的争论给我的情绪提供了出口，观察他的政治生活也成了我最切实的政治实践，我没有投票权，但我去过很多投票站和政治集会，就在上个月我和我爱人驱车四个小时赶到伯明翰，他去参加他们党派针对工党政府增加税收的抗议，而我则在维多利亚公园游荡和不同人攀谈，这个也好像那个傲骨贤妻里的感觉，在同一个公园除了我爱人所在的团体还有抗议非法移民的一撮白男，有一群为了乳腺疾病募款的中年女性，而声势最浩大的集会则是声援巴勒斯坦，一个巨大的横幅上写着 Glory to our martyred，一个男人扛着一面古巴国旗高声喊口号，人群里一个年轻姑娘大喊警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身旁的警察听后直咧嘴笑，发现我在看他以后又立刻摆出一副严肃神情，我刚最后一段也很可爱，他说我刚刚和我爱人说我在给随机波动的主持人写信，他问我是不是那个嗯嗯播客，就说嗯嗯播客我经常在家中公放你们的播客，他不懂中文但他知道里面有三个非常会讲的主持人，而且其中一个发表观点时另外两个会不停的嗯嗯，一来二去随机波动就成了嗯嗯播客，再次感谢嗯嗯播客的三位主持人也谢谢我的爱人，谢谢你们给我提供的表达空间，政见合不合都不妨碍我继续爱你们， 他好可爱，好喜欢 他，写的太好了、 哦、 但是我看他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政治游戏还是男人的政治游戏，所以女人在里面的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这个男人政治游戏背后的人，他其实是通过观察他的伴侣来参与政治生活的， 对，但是 他又 写了说造成这种 状况的原因，实际上他的身份问题， 对， 而不是他的爱人的问题， 对，而不是他爱人的问题。但同时他又会有点迁怒于他的爱人。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微妙，有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亲密关系里最后好像变成一个私人之间的事情，就实际上可能导致他俩这个状况呢，他们都明确的知道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结构性问题落到一个就是两人的亲密关系身上，又会变成我和你之间的问题。 是 是。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跟这个男性政见不合，而是说这个男性可以跟我们政见不合的人打成一片， 对， 或者就是说这个男性他可以融入一个他自己并不认可的这种环境里面，而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男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让女性感到愤怒的原因，就是说你是不赞同他们，你跟他们是不是一类人，但是你的行动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 立场和行动的问题。 对，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就举一个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的例子，就是如果一个男性在一个饭局上面有其他的男性开女性的玩笑，有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他会不会站出来反驳他？我觉得绝大部分人是不会的，但是不代表他真的认同这个观点，不代表他真的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但是我觉得这又到了我们刚刚谈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判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标准？是说他对于观点直接的表达，他的言论，还是说他的行动？而他的行动应不应该包括与这种他不同意的观点直接战斗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来信里还有这个没有男性的这个亲密关系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这个姐妹的来信也非常有趣，她还给我们写了一个省流版，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知道新选姐支持川普的那一刻我下头了，但她却向我表白了。然后后面呢是一个完整版，她说我是一个女生，有一个认识不久但联系频率比较高的朋友，前提是我对她有点好感，我们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也走得比较近。最近大选的时候她表示自己的态度是偏向于支持川普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川普可以助力马斯克科技探索，加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此处建国翻了一个白眼。 然后我知道他的想法之后，我瞬间有一种被喂了屎的感觉，之前对他的好感也瞬间被抹杀掉，心里只剩下不理解和气愤。作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他的陈述对我来说充满逻辑漏洞和偷换概念，并且缺乏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心。基于这些，我也没有进一步跟他理论，只觉得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打算对他进行冷处理。而转折点在于，在他觉察到我的态度转变之后想问我原因，我没有提起以上的意见不合，而是表明说最近工作忙顾不上聊天，也不想每天聊天。然后他跟我解释说之所以一直找我聊天是因为他喜欢我，然后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我瞬间人傻了，觉得人生真是非常 dramatic。 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位可爱的妹妹还给我们写了一个困惑，她说有网友说看老中大聊美国政治有一种看太监大聊做爱的感觉，如果我们都有投票权，那么肯定不再联系是最好的选择。问题是这个事情吧，其实离我们现实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很远，因此绝交不再做朋友会不会是大题小做，伤了彼此的真感情呢？我也比较纠结，觉得对方也是一个很真诚的人的前提下，不知道该怎样温和的处理我们的关系会比较好呢？这就是他的分享以及困惑。 他这个困惑其实还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就是政治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就是美国大选跟他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关系。 对， 就是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 offer 给刚才就是视野提到那个解决方式，就是他跟这个女孩一起来写 newsletter， 就是彼此从回音室里出来，然后共同去看一看真实世界里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确实你觉得你挺喜欢他的，你就再跟他聊聊。 为什么感觉这个画风变成那种情感咨询？ 但我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存在这种瞬间下头吗？ 存在，我觉得 就是说当他说出这样一句话，你顿时对他的那种感受就变化了。 我觉得是不是存在，就是如果你对你对对方有一个预设的话， 会比较下头，就是其实你可能在你的假设里对方是跟你一样的人，就站在一边的人，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反差的震惊。但如果你对对方毫无预设，比如你单纯觉得对方哦是一个帅哥，他怎样都行的话，其实也不存在下头。 你觉得是你的心理预期的问题，而不是实际上他是怎样的问题，是吗？ 我觉得就比如你在跟另一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根据你们的日常交流和相处模式可能对他有一个预设， 嗯， 就你觉得他应该是大概一个怎样的人。对，就比如你觉得你跟你的朋友聊起政治聊起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不喜欢川普的人，然后但当你知道他投票给了川普之后，你就会格外的惊诧。 嗯，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是就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环境如何影响了我们性欲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是性的湮灭的问题。 非常对，非常 对，就是我们在性的湮灭那期节目里面聊的问题。 对，而不是说我对一个人的预期的问题，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当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你瞬间就是我觉得跟这个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其实比如说刚我们聊那个奥古之战，可能在前几季，在前特朗普时代，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共和党的伴侣，就即便他跟我政见不合，他也仍然不影响他的男性魅力。 嗯， 但是我觉得到时至今日，就如果说又出现一个这样的角色在你面前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就是说你对，就包括这个男性性魅力它的构成也是和大环境有关的嘛。 嗯，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建构，并且它是不停的流动的， 嗯， 就是会变化的。嗯， 对对对， 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一个，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我要考量的因素。 就是你提到性欲消减的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上周我不是编了那个文化周报， 嗯， 然后其中有一条就是说韩国这些年有一个被定义为激进女权运动的运动叫做四 B 运动。 嗯， 那个 B 在韩国里就是非，就是不要的意思嘛。 嗯， 这个四 B 运动的代表的含义就是四不：不与男性约会，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与男性结婚，不与男性生育。然后在特朗普胜选的当天，四B运动就冲上了美国谷歌搜索的这个热词榜。 嗯， 然后并且真的有女性线下集结去宣扬这个运动，加入这个运动，壮大这个运动。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体现了女性的一种从政治热情转化为性冷感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这次特朗普胜选跟男性选民做出的选择高度相关，然后而他们能做的只是参与这个四 B 运动来跟男性相当于断绝关系。 嗯，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们不说政见不合， 嗯， 如果你跟一个政治极度冷感的人， 嗯， 你觉得能跟他进入亲密关系吗？ 但是要怎么定义政治嫉妒？ 就 是 他拒绝跟你谈论政治， 就是他对此完全不关心， 就是是宏观意义上的政治，比如说选举的问题什么。因为我觉得就还是回到说怎么定义政治嘛，就是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话，我觉得那一个人他没有办法逃避这个问题。 嗯，就可能是宏，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今天好像格外的突出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当你看了一天社交网络已经政治抑郁了，然后回来想找一个人倾诉，发现他对此完全无动于衷。 嗯， 你觉得这样能接受吗？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哦，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也需要想要一点喘息的时间。 嗯， 就是可能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当下这个环境已经这样，然后我们的工作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我可能在我的休闲时间我反而不想讨论它了。 嗯，但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工作特性的问题。 哦，也有可能。那 就是因为你， 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 嗯，就你的表达欲已经在工作当中被消耗了。 对， 嗯， 对。嗯，那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不行。 建国觉得呢？ 就会憋死吧，我觉得。 我觉得会有一种，我会觉得这个人对我来说会产生一种残忍的感受。 嗯，是的。 我觉得不完全是说我自己的表达欲能否在他身上得到释放的问题， 嗯， 而是作为伴侣我的情绪被他忽视了。 嗯， 就是无论这个情绪是由什么产生的，有可能是由政治事件产生，可能是因为别的产生的，我都希望我的伴侣能够一定程度上承托我的一部分情绪。我会觉得那种所谓的政治冷感， 可能它不光是对政治冷感， 对，它不光是一种政治冷感，它可能是对别人情绪的一种忽视。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会给我一种残忍感受的一种东西。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跟， 有时候我会觉得跟女性的社会地位很有关系。我觉得作为女性的生活经验，就是大部分时候都在与恐惧相伴的这样一种经验。但是我觉得反而观察身边的男的，无论他是政治热感还是政治冷感，他的那个基础的安全度都比我们高好多，心里的那个安全度比我们高很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也会激怒我。 嗯，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我们谈论政治的方式是你在思考他如何切实，他可能会切实的影响我， 对， 就这个可能性。但我感觉有的时候男性谈论政治，就是我觉得他们是自动带入那里面的一个强者，而女性带入的是弱者， 或者说他没带入谁， 他就是一个旁观， 他就是以一种旁观的姿态在看的。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同样的事情对我产生的心理影响跟对对方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导致说我在一个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其实也处于一种情绪上更脆弱的状态，经常处于一种情绪上更脆弱的状态。 是的， 嗯，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平等随处可见吧，就是这也是一种就是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你跟伴侣的在很多问题上都没有办法平等的一个， 对，而且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get personal 之后就会变得更残忍。 对 对，因为他的情绪负担包括关系的负担都是由个人来承担的。 是， 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之后，你们的情感反应或者你们的心理状态会跟2016年有不同吗？就是因为2016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同事，就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写了非常多的稿子去关注这件事情，他对教育、对性别、对国际关系、对气候变化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我觉得我们的稿子写尽了，可能在后台搜特朗普的名字可以搜出几百篇稿子。那这一次你觉得你们觉得会更绝望或者是更疯癫吗？ 我觉得从咱们节目最近的精神状况应该已经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他对我情绪影响其实比上一次更大。哎， 但我反而觉得比上一次更小 了，平静 了。对，我觉得更平静了。就是我觉得是跟疫情有关，就是经历了疫情之后，你发现就是这个世界更再混乱，那个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往后过， 就是淡定，就是原地活了， 就是， 有点 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更年轻的朋友说什么淡淡的死感。 对， 然后我还想起来，就我记得大选日就结果刚刚出来之后，我们的朋友任其然也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谈到这样一个不理想的结果或者是很黑暗的未来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 we outlive them， 就是我们活过他们就能看到更好的东西，看到希望。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在我们 outlive 他们之前，我们每一天都在承受更具体的后果或者是更具体更糟糕的结果，就是我们其实要为这个做好准备，而不是说你要为就一眼就看到了那个 outlive them 的结局。就是我看到这个时候也觉得其实对我很有启发，就在我们每次谈着要活过他们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当下，就是不是其实也是在充满虚无的审视这片虚空中的当下。 我觉得我昨天有一个领悟，因为我昨天早上一醒来就被男的气着，就是先看到那个马斯克在 X 上面嘲讽泽连斯基那个，然后我本来就很生气，然后就像前一天有一个那个无差别杀人事件嘛，我觉得我最近这一两周其实又有一种有点起不来床的感觉，就是你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就是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我真的没有力气面对这一天的这种感觉。然后昨天我就很生气，很生气之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最终你能够走出这种情绪的方式确实是去行动。就是说虽然你的行动是有限度的吧，就是说你也环境也不允许你做很多行动，各种情况都不允许，但是我是觉得你要支持你支持的东西，然后选择你选择的东西，就是你要用，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支持，要用你的行动去支持，投入时间钱或者劳动或者什么东西去支持你支持的东西。这个也许改变不了什么，就大部分人的这种行动肯定都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会让你自己的状态好一些，就是会让你觉得说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也努力了，就是我也做了这件事情，我不会有那种在床上起不来床的感觉，就是有我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感觉 我觉得也类似吧，我感觉最近一两年我们都是在努力过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就是每次说这个 outlive， 我觉得它其实是就是给自己注入一点能量吧，就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够获得这个结果，或者说即便我们 outlive 了又能怎样呢。嗯，我觉得可能也不能怎样，但只是说让你有一个仿佛有一个盼头这样的东西，就是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们会到那样的一个状况去，我们会到那样的地方，但是在到那个地方之前其实我们还要经过漫长的斗争，然后也需要不断的去行动。我觉得就不管这个行动可能包括我们现在就每天运动本身也是一种行动，就是不要让自己待在原地，可能对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有好处。所以我感觉就是刚刚我们有个听众来信，他不就是说这个如果政治生活它就是浸染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分开。 是， 就是你每天过的都是其实都是一种政治性的生活，你的很多你每天的选择，你今天决定要做什么，然后你要关注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它已经就是我感觉反而是这个社会空间越小，其实我们的生活越政治性，就是越充满了政治性，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有一种就整个社会的机体患上了胶质瘤的感觉，就是就是不断的扩大然后蔓延，然后你每天发现有一个地方又有新的病灶，然后但是你也没法把它切除干净，然后每次那个蓝底白字的通告出来，你都觉得哦，就是他又发现了一个病灶，然后你会觉得其实他迟早会蔓延到每个个体的身上。对，我觉得其实看到那个白字的通告之后，你的无力感我觉得远远比创普更强一些。 我感觉就是现在每天像在玩一个消除游戏，就是可能你需要做很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你要运动，你要工作， 好好， 你要好好吃饭，就是努力的生活， 然 后有一个通告出来，你这一天就白干了，就是有一种他们就互相抵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手机，就你都不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来抵消我打开手机之后看到的这些东西的这种感觉，就觉得说你再怎么努力的好好生活好像都很难，就是好像一个陨石从天而降就砸到你，这种感觉是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同时你又不能不做，因为你不做你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抵消它了。 对， 就是好像你做一个积极的东西，你得到那种好的结果也好，好的感受也好，实际上只是为了存储在一个地方， 对， 为了有一天有一个坏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存储的罐子扔出去然后把它抵消掉，就这样一种感受。 就好像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就是我们要把日常其实只是日常的平常的生活的能量收集起来，然后用它存续生命的这种感觉，其实只是吃饭啊，动一下，跟朋友聊聊天，就是非常日常的部分，就是已经被我们抓作救命稻草的感觉。 所以是不是还是不应该再跟政见不合的人讲就是说这点还不够他消耗的内耗 还是要寻找一下同温层。 谢谢您拉回这个主题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大概就到这里吧，感觉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看法，然后也很感谢大家来信写你们的故事。 是的，我觉得非常的坦诚，而且大家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就谢谢你们。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当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不止我的生活在思考这个问题，也不止我自己被困扰。 而且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可以就是coated with humor， 就是说当他去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是没那么愉快的经历，甚至是痛苦的经历，但是都可以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就从里面也获得很多力量。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me too， 就我也在跟政见不合的人谈恋爱那就是听到这期节目的听众也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我们会放出一些大家的来信的原文，就是因为这信件都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其实是有选择的读了部分的段落。 然后就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大家坦诚的跟我们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啦，拜 拜 拜拜。